其实很多人说我夏天能不能去沙漠 啊？对呀、啊， 那我们去年的时候六月份六月底也去了一次， 那是不是会很热？ 也还好、 哦、是吗？ 如果你赶上沙漠降雨的话、嗯、啊，它会前一天下完雨，第二天沙子更好走， 哦， 很凉爽 啊。对，那倒是， 嗯， 而且没有那么就是浮尘那么大，我感觉 对， 嗯， 所以说几乎遇到沙尘暴的情况下比较少， 嗯 啊，比较少。哎， 对，其实六月份这提醒大家了哈，就是夏天去也不是不可以， 也不是不可以。 对、 嗯， 夏天去反正就是稍微的要更，比平时要更热一点吗？ 会热一点， 会热一些， 会上浮个五六度的样子。 哦， 嗯， 只要你那也还好， 对，只要你做好自己的准备和防范、嗯，基本都没有问题。带足水， 嗯。嗯，对，那其实去沙漠确实哈、啊，这个配备的东西会比较多一些。 对对对， 对、嗯，因为老走嘛，老在外面走，就光沙漠，嘉、嗯、瑞应该是去过，自己都数不过来了吧？ 数不过来了，对。 对，那如果要是带队的话，就是那咱们不妨先说一说，都需要准备些什么呢？ 一般情况下， 嗯， 手杖是要有的。 手杖， 对， 嗯、 就是登山的手杖。 嗯， 因为它会，一定要双手杖。 嗯， 很多人都习惯用单手杖。 嗯， 但是双手杖会帮你减轻力气，尤其在爬沙丘的时候。 哦， 嗯， 对，爬沙丘，但是它那个沙丘是比较软嘛，而且那沙子都有流动性。那、 嗯、 那手杖它能管用吗？ 管用。 哦， 对，相当于帮你减轻，就是帮你助力吧， 哦、 可以说啊。 手杖是必须的， 必须的手杖。然后下沙丘的时候、嗯，很多人问，因为沙漠是很多户外爱好者要去徒步的地方， 嗯， 然后并且他有一些人向往沙漠，他可能就是一种轻徒步，或者是在那边进行玩沙、滑沙什么的， 嗯嗯嗯。 很多人都会问到一个问题，我用不用带护膝？ 嗯， 但是这点我跟大家说，其实不用带， 为什么呢？ 因为它沙质比较软， 嗯， 所以基本很少会伤到膝盖， 嗯 啊，你要带了护膝，还对你阻力有点大。 啊，对的，而且护膝我觉得挺不方便的，说实话，而且有的时候它那个厚不透气，会很热。 对，它上上下下的话， 啊， 勒，然后很热，然后沙漠因为沙质比较软的， 嗯、 尤其你在爬坡的时候， 嗯、 它的遇到有一些比较流沙或者软一点的那种大沙坡， 嗯、 大沙丘吧， 嗯， 你会走一步往回退三分之一步，那这种情况下、 嗯， 你手杖就起到作用了，护膝就不要带了。你下这个沙丘的时候呢，就要冲下去，或者是滑下去，很有意思。 对啊， 就不那个，而且它这个沙子，咱们不说是有流动性的嘛、 嗯， 你用脚踩下去以后，你就相当于往下浮动了很多，它不像正常的那种。 对 啊， 还就等于是坐那个电梯履带，然后 对，比较有意思。 是的啊。 嗯 哦，哎，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的，因为滑沙，一般好像在沙漠都会有这一项嘛，就是要么就是吉普车冲沙，然后要么就是自己去滑下去。那基本上，像咱们如果要是说进到沙漠里，那徒步的时间是全程徒步，还是说也有一些辅助的工具？ 我们一般组织的沙漠徒步是轻徒步，就是说。很多资深的驴友他会有重装徒步、 嗯、 重装徒步意思就是说我到沙漠的腹地，我到一个他们会观测好地带吧， 啊、 哦、比如几个沙丘中间的地方， 哎呀， 然后我在那边露营、 哦、 啊，然后我会背着帐篷、防潮垫、 嗯、 然后水，然后几天的吃的， 嗯， 这种建议大家如果你没有足够经验的话就不要体验。 嗯， 因为体力是非常耗的非常大的，尤其是重装的体力、 嗯、 这个必须是要经常爬山经常徒步的驴友是去完成的。那么一般人想体验沙漠呢，这种情况下就是我们一般的组织是有那个行李车的， 嗯， 你可以把你的行李放在车上，它拉到营地，是有固定的营地， 嗯， 咱们 营地也在沙漠里面吗？ 对，也在沙漠里面、 嗯、 是一个村庄或者是我们的一个专属营地、 哦、 都是可以有水， 嗯， 有电， 嗯， 甚至现在有的营地个别的营地还可以洗澡。 哦、嗯、那还真的是挺高级的了，我觉得。 对，相对高级。 对， 但你继续看感觉哎挺荒凉的，但是已经是不错了。 嗯， 条件已经很不错了，因为它那个地儿比较荒芜，能够搭电、 嗯、 搭水，然后有的营地还能提供一些晚餐早餐、 嗯、 还是不错的。 对，其实说到沙漠大家可能会想到像什么撒哈拉沙漠呀、 嗯、 包括像新疆的这个一些像塔里木盆地里面的一些沙漠塔克拉玛干、 嗯、 然后这些就有的是真的走到那个沙漠腹地、 嗯、 但是沙漠腹地很容易迷路，所以说大家可能真的要没有什么经验的话也不用说走得那么远那么深入。对，基本上其实在边上的营地就可以体验到沙漠所有的景观了，是不是？ 对，一般有的时候就是、 嗯、 它分两种啊， 嗯， 一种是成人的轻徒步，我想的这种可能走了两三天， 嗯， 像库布齐呢，是可以走两天，可以走三天， 嗯， 你走三天就可能得在四五十公里了，你走两天可能可长可短， 嗯、 这两天可以完成20公里， 嗯、 也可以完成26公里，

站在那个沙丘的顶端，你站在高处是不是可以俯瞰一下，然后就可以看到这些， 你会看到连绵起伏的沙丘。然后如果你就是穿越往回穿越的话，就是往公路上穿越的时候，你会看到公路，还有时不时的一辆辆车，然后和那个高压线的，就这种景色。 我知道。 然后你就有一种那种，还是那种叫辽阔的感觉，然后有一种就是雄伟的感觉。 对，就感觉是就是中国的西部片儿，其实一样的，因为这些沙漠，你像腾格里也好，包括库布齐，它都是在中部或者说中部偏西部这样的一个地方。我觉得就像之前也有一些电影，我忘记叫什么名字了，就是在以沙漠为背景，其实很漂亮，我觉得是很壮阔的一种美。对，而且其实我觉得就是我国沙漠资源挺丰富的。对，而且是有时候你走着走着就是一个那个小村子，就总会想到以前又有一个电影叫《新龙门客栈》对，就是那种沙漠里面突然间一个小房子在那儿立着，就是那种萧瑟的感觉，就特别有画面感。 对，所以很多人都会为完成一个愿望， 是吗？ 就是大海太容易到达了，草原太容易到达了，但是沙漠真的特在每人心里都是一个怎么说，一个梦想。 对，其实沙漠如果要是说想真正去贯穿它的话，那几乎是不可能的，我觉得。 不太可能。 对啊，因为沙漠太大了，你只能说去感受一下它。 对，前一阵有一个电影《77天》，就是穿越羌塘的那个。这个一般人是完成不了的。在每个人心里也是一个梦。 对， 转山啊，包括什么的，对吧？ 对， 这种震撼的感觉呀，这种膜拜的感觉呀，就是他对这个佛教的敬仰啊。但是这种事很。一般人根本完不成的，没有办法完成，因为太难了。 对，所以说我们就是跟着专业人士去体验一下，我觉得就可以了。 对， 像沙漠这种，就是好像对于每个人来说，他都有一个关于沙漠的梦。那小时候都是这样的。我仔细想了想，还真是，因为我就特别喜欢去沙漠呀，这些去穿越一下，感受一下。对，那这是刚才说了这两个沙漠哈，库布齐和腾格里。其实基本上走在沙漠，大致的感觉是类似的，因为都是沙漠，都可以看到很多就是景象。但是因为它在两个不同的地方，那有没有说比如说进了村子之后，或者说进了这个城市之后，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一些体验呢？ 腾格里的湖会多 啊，腾格里的湖多， 对，它就实际上就沙漠当中的绿洲嘛。然后库布齐呢是在西线有一个湖。西线有一个七星湖。 它那个湖怎么样？觉得 它湖其实就是我理解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它是类似于盐碱地啊，然后中间会有这种地层怎么说，它地理地表出来的水，所以它的湖也不是很大，也不是碧蓝的那种。但是你在沙漠里看到很大的一汪水，你就觉得真的不一样了。而且它特别有意思在于在腾格里，就是它有一部分，它有一个分界线啊。这个分界线的左边就是盐，就是带盐， 就是盐碱地的。 这个分界线的右边就是淡水。 哦，是吗？ 所以说地理位置也很神奇。 对，它这个真的很神奇，是在一个湖可以分成这两个，是吗？ 不是一个湖，是一个分界线。湖其实挨得也不是很远。 那这个还真的是不一样哈。 是。 对，这可能还是分两个水系过来的。 两个，对，它还是地理位置，因为它腾格里是处于这边是那个甘肃，和内蒙，因为你从银川下了飞机以后，你要坐大巴或者包车经过贺兰山，穿过贺兰山脉，抵达到内蒙，因为它是属于阿拉善左旗那一站的比较多嘛。实际上你到了银川了，你是在内蒙穿越。 对，我懂了，就是你到银川下了车，然后但是穿越都是基本上在内蒙境内。 对，基本在内蒙境内。 对， 所以实际上它这个因为两个省市的地貌也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可能产生这种不同的现象。 对，那会在银川就是驻足停留吗？ 一般情况下我们是建议回来往返回来的时候在银川玩一玩。